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看林里唱惊喜，坐梦一下车闲谈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早在1959年的时候，郭沫若先生曾经完成过一部历史剧，名叫《蔡文姬》，讲述的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才女蔡文姬，受丞相曹操之请，从南匈奴返回到汉朝，继承他父亲蔡邕的遗志，续写《汉书》的故事。到今天，这部话剧经历了50年之久，其中有4次重排，而每一次扮演蔡文姬的演员在演出之后，都会对蔡文姬的一生感到心酸凄凉。那到底这个蔡文姬的身上有着怎样的坎坷故事，能让大家如此感叹呢？她是乱世中一个弱小的女子，虽然才智过人，却也挡不住命运的坎坷。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可却没有被时代的洪流所吞噬，继续谱写着他那不屈服厄运的悲歌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一代才女蔡文姬。建安13年，一队人马正从南匈奴朝着洛阳的方向驶去，带头的首领名叫周进，这一路上他一直提醒大家要加快速度，千万不可耽搁，时不常的还走到队伍中间的一辆马车旁边，对着窗帘里轻声地询问几声。这辆马车里坐的正是蔡文姬，那年的蔡文姬已经35岁了。在这车轮淋淋的转动中，他终于结束了在匈奴长达12年的生活。看着沿途的景色，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，他这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啊。蔡文姬原本是汉朝人，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，他的父亲蔡邕那可是红极一时的大文豪，擅长辞赋，写文章是相当厉害。除了文学方面，蔡邕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也是颇深，传说他的书法是神人所教。您想啊，这神人的徒弟当然会与众不同了。另外，蔡邕还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精通音乐，尤其擅长抚琴。总之，在当时，蔡邕得算是一位全才了。很多的文人雅士都因为钦佩蔡邕的才华，经常登门造访。公元177年，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声，蔡邕的大女儿蔡文姬降生了。 别看头一个孩子是个女孩，可蔡邕却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，瞧着自己这心爱的闺女是怎么看怎么喜欢。家里有这么一位文坛领袖级人物当父亲，蔡文姬从小受的熏陶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，其他小孩还流着鼻涕玩泥呢，这蔡文姬就开始跟随父亲练习书法器乐了。要不说这遗传基因很重要呢，在蔡邕的重点培养之下，蔡文姬无论是在音乐书法还是文学方面，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蔡文姬六岁那年，有一天晚上，天上月明星稀，遍地的银光，蔡文姬正在家里练习书法呢，这蔡邕坐在一边闭着眼睛就开始抚琴，就听这琴声是忽高忽低，时快时慢，十分的动听。蔡文姬听着听着就仿佛恍若仙境一般，可突然听嘎巴一声，这琴声戛然而止，原来是琴弦断了一根。还没等这蔡邕低头看呢，就听蔡文姬说道：“父亲呐，这第二根琴弦怎么断了？”蔡邕当时吓了一跳，赶紧低头一看，果然就是第二根琴弦断了。蔡邕觉得纳闷啊，自己在音乐方面练就了这么多年才达到如此境界，可自己这心爱的闺女才六岁大呀，光听琴声就能判断得如此准确，太不可思议了，不会是赶巧蒙上了吧。为了测试一下蔡文姬，这蔡邕重新把这琴弦安好了，又开始弹了另外一首曲子。弹的时候啊，还时不常的看看这闺女是不是偷眼观瞧呢。就听这悠扬的曲声再次响起，弹着弹着又是嘎巴一声，这回啊，是这蔡邕故意把这第四根弦给弄断了。只见蔡文姬马上转过头说道：“父亲，您今天怎么了？怎么这第四根琴弦又给拨断了？”蔡邕这一下可高兴坏了，女儿对音乐方面的天赋比他想象的高多了。于是打那儿开始，蔡邕是使出浑身的解数，把自己这点真传如数的全交给了蔡文姬。要说这几岁大的孩子都喜欢玩，一听说要学习比吃药都难，可蔡文姬不一样，估计在他看来，学习书法、练习音乐、写诗词那就是玩，所以在各方面蔡文姬的进步都相当快。12岁的时候就把他老爹那点书法的本事全都学会了。在这儿咱说一个题外话，王羲之大伙都知道，书圣啊，字写得好，号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可您知道这王羲之这书法老师是谁吗？对了，就是蔡文姬。您可能得说了，这王羲之和蔡文姬差着朝代呢，怎么可能是王羲之的老师呢？您这是关公战秦琼啊。其实啊，这蔡文姬先是东汉书法大家钟繇的老师，这钟繇呢又把书法传授给了东晋的女书法家，叫魏夫人，而这魏夫人可就是王羲之的真传老师了。要这么算下来，这蔡文姬也算是王羲之的师祖了。咱们言归正传，慢慢的这蔡文姬的名气是越来越大，甚至一度超过了他的父亲，大家就连老家常都会提到这位蔡家的小才女儿。就这样，在蔡文姬父亲的慈爱和大伙的追捧之下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女时代。转眼间蔡文姬就到了待嫁的年龄了，才气加上门第，什么样的人能配得上蔡文姬呢？那会儿结婚呢，都讲究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蔡邕也犯愁，这闺女这么出色，必须得找一个般配的呀。挑来挑去的，蔡邕 就瞧上了河东魏家的魏仲道。要说这魏家在河东啊，也算是大户人家，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做生意的，家财万贯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魏仲道对生意不感兴趣，反而是喜欢读书，也好研究个古文什么的。蔡邕一琢磨，行，这俩人挺般配的，兴趣爱好也一样，日后肯定能够情投意合。再有这魏家有钱呢，不怕闺女嫁过去过苦日子。结果主意一定，蔡邕就把这小两口给撮合到一块儿去了。蔡文姬的新婚生活还真没让蔡邕操心，小两口过得甜甜蜜蜜，如胶似漆，经常是你作诗我弹琴，夫唱妇随，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。本以为这样的美好生活会天长地久，可谁成想蔡文姬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，这魏仲道不知道生了什么病，整天是卡血不止，最后没挺过鬼门关死了。这下魏家人可不干了，别看你们蔡家是名门望族，我们家儿子本来好好的，怎么跟你们家蔡文姬一结婚就死了呢？一个劲儿的数了这蔡文姬，说他命硬克夫，把这魏忠道给克死了。再加上蔡文姬过门啊也有阵日子了，这肚子也不争气，没给魏家留下个一儿半女，没接上香火，这魏家说的话就更难听了。那个年代都是男尊女卑，母以子贵，这死了丈夫再没个儿子撑腰，寡妇的日子多难熬啊。蔡文姬整天就没瞧见过魏家人的黑眼珠啊，只要是见着他全翻白眼儿，背地里指指点点的，明着暗着的都瞧不上蔡文姬。蔡文姬哪受得了这个呀，好歹没过门之前我也是小才女啊，众人追捧，心高气傲的，这气他咽不下去。无论这蔡邕怎么劝，这婚非离不可。在古代离婚这事儿啊，也是挺丢颜面的。就这样，蔡文姬第一次婚姻算是到头了。回到娘家，蔡文姬以为自己能过上安稳日子了。可是俗话说得好，祸不单行，福无双至。那个年头正赶上东汉末年，战乱四起，蔡邕的家里边也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磨难。蔡文姬的丈夫魏仲道的病逝，好像预兆着蔡文姬坎坷一生的开始。打从娘家回来第一天起，这倒霉事就接二连三。当时爆发了黄巾起义，在镇压这场起义的过程当中，地方豪强的势力日益壮大，其中势力最大的一支当属董卓带领的队伍。这董卓仗着自己兵马多，杀进洛阳城，挟持了皇上，控制了朝政。早先皇上手下的那些大臣也是被抄家的抄家，砍头的砍头。一通的清扫障碍之后，董卓就开始四处拉拢自己的党羽了。这个时候蔡邕就成了董卓拉拢的对象。咱们早先也说了，蔡邕的才华那是满朝皆知啊，董卓哪会放过他呀。至于这笼络的方法，无非就是加官进爵。一天之内啊，这蔡邕从一个小小的县长一下变成省长了，这可是天上掉下来一大馅饼啊。当时估计这蔡邕也被砸晕了，也不考虑考虑，稀里糊涂的欣然接受了。只不过董卓的春秋大梦还没做两天呢，就被吕布给宰了，跟他有关系的一切人等自然逃不了干系。几天前这蔡邕还是省长呢，几天之后押进刑部大牢，严刑拷打，蔡邕可受不了。没过多久，蔡邕就到西边找他女婿魏忠道去了。蔡文姬的父亲也死了，母亲一着急也病故了，孤苦伶仃的一个人，家不像家人不像人的，只好回到老家陈留去住。可陈留这地方也不太平，那个时候北方的匈奴一看中原大乱，就趁火打劫，跑到中原是胡作非为， 抢夺老百姓的粮食不说，见男的就杀，见女的就落呀。蔡文姬一个弱小女子，根本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己，眼看着家里也待不下去了，就打算跟着亲姐往外跑，四处奔波吧，流离失所。在一次逃难的过程当中，这蔡文姬和亲戚们半道上被一帮匈奴兵给围了，仓皇当中失散了。蔡文姬没跑了，和其他一些老百姓被抓起来了。蔡文姬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，直到看见大草原了，一打听，哦，这才明白，原来他们被赶到了南匈奴的边界了。匈奴的人手不够，就把这些抓来的俘虏派去当奴隶干粗活。蔡文姬一看呢，当时就绝望了，在此蛮荒之地给这些仇人做牛做马的，还不如死了呢。别说回到家乡了，自己要面临的是何等的生活，他是想都不敢想。正在蔡文姬犯愁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士兵走过来了，上下打量蔡文姬看了半天，就跟身边的侍卫小声嘀咕，哎，这姑娘年轻貌美的，倒是有几分姿色，要不然把她进献给首领，咱也好领个赏钱呢。这话对蔡文姬来讲简直是五雷轰顶，晴天霹雳，他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像礼物一样就被进献给了匈奴首领左贤王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次机遇，让蔡文姬的生活有了转变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要说这左贤王在南匈奴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位高权重，从外表上看气宇轩昂，身材高大，有着匈奴人的彪悍和威猛。不过外表虽然如此，可心里边是心细如针。头一回见着蔡文姬，就察觉到这个女人呢，跟普通人家的姑娘不一样。蔡文姬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，鬼使神差的就吸引了这个左贤王，他是越看越喜欢，就打算纳蔡文姬做自己的妃子。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，蔡文姬最后也是无奈了，答应了左贤王的要求。洞房花烛夜，左贤王恰好拿出了蔡邕亲笔书写的昭君诗文，这是他当年从洛阳带回来的，只可惜啊，这书上缺了一角，诗文不完整了。只见蔡文姬提起笔来，在破损之处刷刷点点补上了文字。左贤王在一边看的是目瞪口呆呀，心想这小女子如何知道这诗文写的到底是什么呀？后来一打听，这才知道，原来蔡文姬就是蔡邕的闺女。从此之后，左贤王对蔡文姬是又疼又爱，又敬又重啊。其实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蔡文姬答应嫁给左贤王也是一个明智之举，好歹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，而且左贤王也相当宠爱她。就这样，蔡文姬在南匈奴一住就是12年，这12年里，蔡文姬还为左贤王生了2个儿子，如果没有日后的周进，也许她这一辈子也就在匈奴安享晚年了。说起这周进，他其实就是曹操的一个手下。公元208年，曹操统一了北方，当了汉朝的丞相，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，突然想起了蔡邕的女儿。想当年曹操跟蔡邕可是莫逆之交，曹操敬重蔡邕的才华，蔡邕也佩服曹操的胆略，只不过时过境迁，老朋友死了，但他女儿虽然活着，却也不明下落。经过一番打探，这才知道原来蔡文姬做了左贤王的妃子，于是马上派周进带上重金和礼品，要把这蔡文姬给赎回来。当蔡文姬知道汉朝使者来接自己回家，他真是喜极而泣呀。这12年里多少次做梦都想回家呀。起初这左贤王是坚决不同意， 可是后来看到蔡文姬如此想念故乡，也就忍痛割爱答应了。条件只有一个，要走只能是他一个人走，这孩子不能带走。蔡文姬一听这话为难了，他现在不光是汉朝人，还是一个母亲，是个妻子。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，蔡文姬最后决定，即便只能只身一人上路，那也要回家。蔡文姬要回汉朝这消息一传开，他那两个儿子就一起哭着跑到他面前，抱着他呀，这眼泪汪汪的求他不要走。母子三人紧紧抱在一起，哭成一片。思乡之情最后还是占了上风，在一片哭泣声中，蔡文姬踏上了回归故乡的道路，也就是咱们节目开头讲的那一段情景。这就是著名的文姬归汉。蔡文姬在临走的时候有感而发，做出了名留青史的著作，叫《胡家十八拍》。回到汉朝之后，曹操念及蔡文姬是自己好友的女儿，对她很敬重，并且把她介绍给自己手下的一个县令叫董嗣，撮合两个人结了婚。蔡文姬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三段婚姻，后来为这董嗣生下了一儿一女。生活上有了稳定感，蔡文姬开始着手整理父亲的书稿了。因为战乱，蔡邕留给蔡文姬的4000多卷书稿大都在逃亡途中给损毁了，蔡文姬就根据自己的回忆背诵出了父亲400多篇文章，一字一句的回忆，然后给记录下来。所以后世所见的蔡邕的书稿大都是蔡文姬整理而成的。除了整理父亲的书稿，蔡文姬自己也创作了很多的诗词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悲愤诗，可称为传世佳作。一代才女蔡文姬一生中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但她都坚强地活了下来。文姬归汉的故事连同她的诗歌一起，一同被后人所称道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看山看水看中国》，由王小岭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张也、吕继红演唱。 看，那是孔雀灯，孔雀你不开采。